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好，咁啊，又嚟到我哋星期日啊嘅12点整咧。咁今集咧有我哋练心术有一位咧靓女嘉宾啊，Jamie 啦，咁样吓，又系我嘅一个新认识嘅好强大嘅好朋友。咁我介绍一下 Jamie 先啦。咁 Jamie 咧就系呢个能量站健康管理中心嘅创办人同埋总监啦。嗱，佢好特别嘅，佢系一个治疗师，但系咧佢做嗰种嘅治疗咧叫做整全医学，而佢嘅专长咧系叫做共振音乐。大家呢可能完全没有听过什么叫共振音乐治疗，这一样东西今集呢 Jamie 呢就会跟我们去即解释一下，哎，在这个即他专做的是什么信息与能量医学去调整我们身心的问题，什么叫信息与能量医学可能很多听众都不知道。 是我们每一天呢发放很多的想法的嘛，很多的念头啦，很多的情绪啦，如果在现在最新的技术上高呢，全部測到它就是一些信息的频率，信息的电磁波。所以我们其实想处理情绪呢，其实就除了可以跟它沟通啊辅导之外呢，其实是可以调它那些频道。那这个就是信息医学咯。 哇，好难明白，即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點為之調頻道啊？即係乜嘢？點為之係頻道啊？咁嗰啲同嗰啲 V 運運嗰啲 energy 有咩分別呢？ 係啊，嗱，我哋 V 運運 energy 都係 energy 嚟嘅。咁因為可能難觸摸啲嘛，大家俾個名稱叫 V 運運咯。但係實質咧，如果而家用最先進嘅技術同科技咧，全部都量度到嘅。我哋身體嘅譬如經絡能量啦，七輪嘅能量啦，其實如果講能量醫學咧，一定係。要講呢兩個系統 係嘛？係啦，即係七輪，即係我哋有七個輪位啦，即係額頭啦，即係咪頂輪啦？係第三眼啦、喉輪啦、心輪啦、胃輪啦、磁輪啦，同埋海底輪啦嚇。咁咧就係我哋叫七個能量中心。嗱呢一樣嘢咧，可能東方的或者有些聽眾的朋友，因為我們很多是海外的聽眾的，他們呢都未必完完全全很清楚，但是呢這個在東方的一個的啲修行嘅人啊，或者系唔同嘅宗教啊，其实甚至乎藏传佛教也好啊，印度教也好啊，其实咧，甚至乎而家西方医学都发现咗咧，其实真系有呢七个能量中心喺度嘅， 系噶， 系啦，而且用仪器咧系可以度得到添嘅。 系啊，我其实咧呢七个能量中心讲落就哎呀好玄妙咧，都系可能印度医学先有嘅啫。咁但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其实无论你系咩国籍嘅人，你一样有嗰个轮位，就等于无论你系咪中国人，你其实都有那个经络的能量，只不过呢就是中国人发现先，印度人就发现轮位先这解嘅啫。 你令我想起呢以前呢当我们讲针灸，因为针灸是我们讲穴位的嘛，那些外国人的鬼佬一听呢就是什么叫穴位，好像很邪门的东西一样。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中医的时候呢就绝对明白穴位的存在，是吧，也都是甚至我们可以 detect 得到刚才你所讲经络嗰啲嘅嘢啦，咁其实七轮咧，如果唔明嘅听众咧，可以去 check 一 check 吓。咁但系其实咧个道理咧，就同我哋以前中国嘅穴位针灸治疗系好相似嘅。 我想俾一张图大家睇，可能更加明啊。咁咧，我哋图片第15号啦吓，就系呢一张啦。 系。 咁咧，我哋讲嗰啲轮位啦，个名称大家有咩眉心轮啊、顶轮，但系实质咧，如果你睇翻咧，原来系我哋一个七 个好重要嘅内分泌系统，由我哋嘅顶轮咪即系我哋嘅松果体同埋脑下垂体咯，系咪啊？跟住就系我哋嘅喉轮咪即系我哋嘅甲状腺、胸腺咯，我哋嘅心轮好明显系我哋嘅心脏啦，我哋嘅太阳轮就系我哋嘅胰腺啦，然后我哋仲有磁轮啦，就系我哋肾上腺啦，仲有好多嘅性腺组织，所以呢啲腺体原来就系发放最强能量嘅能量体系，所以咧，当我哋譬如印度人静心冥想打坐嘅时候，佢感觉到呢啲腺体发放能量，咁嗰阵时冇解剖学唔知道叫腺体噶嘛，咁咪啊有强好强嘅能量喺度转动啊，咁、不如就叫佢做 chakra 啦，叫佢做轮啦，就咁样咯。 咁、而你嘅工作就系负责做啲咩咧？对应住呢啲咁样嘅能量嘅 系统， 系统系啦。 咁我哋首先啦，譬如评估一下一个人，如果佢有身体或者心灵嘅一啲嘅阻碍或者问题嘅时候，我哋首先要帮佢揾清楚，佢究竟系边度嘅阻塞，系能量唔够啊，能量闭塞啊，定能量亢奋得滞咧？咁我哋会有一啲器材仪器咧，帮佢检测咗先，究竟系经络系咪系乜嘢经络阻塞咧？系佢嘅轮位系乜嘢轮位阻塞咧？我哋从而先至再谂用乜嘢方法调翻平衡。 你呢个位我觉得得意喎，我平时就听开咧啲气功大师就我 feel 下你啲 energy， 等我 feel 下你啊边一个轮有塞啊，成嗰啲好鬼虚嘅，即系有时你都觉得佢滚滚地嘅神棍嗰啲 friend 嚟。但你话用仪器去 detect 咧，就好似。是不是真的？我想是很多听众都会有这个疑惑。 是啊，其实我做了能量医学十几年，我最初都好像你这么想，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先？ 是啊， 所以我很喜欢反复求证，用不同的仪器都去这样测，如果都找到相类的答案，那才算是真的。 当然 了。所以我们除了器材，有时候都可以用，譬如我们有时候会用 pendulum，我哋会用水晶的水晶盘，我哋又可以用器材 GDV 的器材，甚至乎咧，当我哋譬如个人身体越嚟越灵敏咧，其实你真系感应到噶，嗰啲即系负能量嗰啲人咧，哇！我最感应到系咩咧？就系情绪病、忧郁症，佢呃唔到我，佢一行埋嚟嗰阵气咧，净嘣咁冲埋嚟， 系嘛？ 系啊， 好正喎呢啲吓，即系你有时譬如话我哋做心理治疗啦、吓辅导啦，其实都好相似。即是你对得那些的人多的时候你自然就会 feel 得到 知道 好清楚知道 是 是的好玩的我前几天就去了 Jamie 到就是我亲身去玩他的机器的发觉呢即他有个机器呢是真的 check 你七轮我真的我这么大个女就真的第一次玩那个机器叫什么名字、 叫做 GDV 有 个 全名的叫做 G 是 gas 气 discharge 释放出来的 visualization 将它显影出来扫描出来咁啊你上次咪 check 呢个 诶係呀係呀係 ,No.42 係 咁就係呢佢完全係 check 到你啲脉轮呢係点样啦咁好玩在啲乜嘢呢就係呢佢会譬如你边一个轮啦特别活跃呢即係佢真係 detect 得到佢淨係要做啲咩呢就把隻手指即係十隻手指怼落即係逐隻啦怼落嗰个机器嗰度然之后佢可以 check 到嘅。咁跟住呢的而且个系嘅我个心轮系活跃好多嘅。而我个底轮因为我个人你知道我动忽少女嚟㗎嘛冇行动力㗎嘛所以淨係适合喺个动忽入面做节目㗎嘛。咁所以呢嗰、那个位置呢系的确系系点讲呀系偏弱嘅， 偏咗， 系啦， 我哋叫左手边，即系内向啲、内敛啲、收埋嘅， 吓好玩嘅，我觉得呢个位置。咁跟住咧，我想可唔可以 show 呢一张 啊？可以， 因为我想讲少少咧，就咧佢会见到咧你嗰个嘅 41 呢个系你个气能啦，佢会见到佢身体边一个部分咧系有问题嘅。嗱，当然啦，我去嘅时候佢完全一句说话都冇问过我啦，吓。跟住咧，佢可以 check 得到系我盘骨啦，咁大家都知道我跌伤过啦。那里呢是差的、是的就好我觉得哇使不使咁神准的 feel 呢樣所以很正有时我们都会是当我们尝试去想一想呢、 能量呢啲嘅嘢、頻率嘅嘢咧，好似好虛嘅東西。咁呢一集咧，我特登請 Jamie 上嚟話俾你哋聽咧，原來咧已經唔虛噶啦，好科學噶啦嚇，甚至乎可以用儀器可以 detect 得到 嘅 喎。 係啊，呢一個其實係俄羅斯嘅儀器啦，咁都研發咗好多年，再一路再修正，將個數據庫再修正。其實我哋十個手指，如果以翻經絡嘅講法，我哋有六條經絡喺十隻手指。其實佢咧就個儀器咧有一個放大器，將你發射出嚟嗰啲氣咧再強化咗，當然要好精準啦，係咪？之後顯應到之後，再配套翻落你全身嘅內臟嗰度。咁啊，經過好多研究之後咧，就變咗唔同嘅氣場。你嗰啲羽毛狀嘅針刺咧，如果佢好平均嘅，咁啊非常好啦，個氣場好穩定啊，好鞏固。咁但係會有啲刺就太強、太弱，甚至乎咧有啲舊患咧，我哋都睇到嘅。 係嘛？ 係啊，舊患係點咧？中間係虛咗嘅嗰度，虛 啊， 咁我哋就知道，過去會唔會有啲啊個腦嗰度，哦原來係啊，過去有啲血管閉塞，哦曾經試過點點點，咁我哋都會喺度睇到。 哦，即係以後咧就唔使要超能力噶啦， 啲超能力已經將佢電腦化咗， 冇錯， 電腦化咗嘅超能力係啊。 咁我想阿 Jamie 亦都介紹一下咧，即係喺你而家喺呢個工作上面咧，點樣用呢一樣嘢嚇？你甚至乎你係好主要係專攻呢個共振音樂啦。咁又點樣用，即係點樣混合啊，或者係點樣用到音樂上面去幫人咧？ 咁嗱，我哋一開始啦，我哋用不同嘅器材，已經知道佢哦，原來有啲心事，哦有啲童年陰影，啊有啲冇動力嘅情況，又或者有啲內臟， 你睇到佢童年陰影？ 睇到，因為我哋睇佢啲輪位嘅變化。 哦 係啊，咁佢有幾多心事，負面定正面，我哋大概心中有數知道㗎啦。咁、 okay. 然之後最緊要就係做檢測嘅目的就係我點樣幫到佢。係嚇，幫完佢之後，我再重檢翻佢有冇好咗嘛。係，咁呢個就檢測嘅目的。咁我哋其中一個方法點樣？即係我哋做自然醫學啊，又唔使食藥係嘛？有最簡單嘅方法，其中一個我用咗十幾年啦，真係十幾年就係咩咧？用共振音樂去幫佢。咁我好幸運啦，係咪？即係十幾年前就遇到呢一套。德国的医学共振音乐，他就是一位非常之有天才天赋的音乐家，就叫 Peter Huebner， 他9岁识作曲的了。咁咧，佢就作曲，佢唔係淨係作得啊好聽唔好聽，抒發感情。佢係研究人體嘅氣場、脈輪，同埋佢研究身體嘅神經系統嗰個反應，然後就做啲音樂咧，同佢能夠呼應同埋共振嘅。 哇！咁好難去 detect 嘅喎。 係啊， 即 係 譬如我哋想象係誒，譬如你話要音樂再對應氣場，氣場本身已經好虛嘅頻率啦，音樂有一個好虛嘅頻率，咁佢哋點樣對法咧？ 所以佢其實係經過30多年的研究，同一班科學家啦、腦科專家、研究人員啦，咁當然我相信 Peter Huebner 本身都是一個很靈敏的人嘅，佢完全知道身體的氣場走勢，跟住就再先至為咗身體的能量場去作曲。咁然之後再做翻臨床實驗，要對應翻就係咁啦。 即係其實佢哋都 even 有做呢個 scientific research 嘅。 佢有㗎，有㗎，係、 okay, 啊，有幾200多篇嘅臨床實驗，已經係30年前到啦，已經係公布嘅。咁所以如果你睇翻佢啲碟嘅後邊咧，佢有講嘅，先1989年啊，已經係做雙盲實驗 ，double RCT 嚇。 係啦，咁即係個病人又唔知。播音樂俾佢聽，嗰人都唔知係播緊乜， okay, okay, 跟住就係攞翻個 data 睇下佢聽完之後， okay, 譬如對腦電波嘅變化啦，對佢啲壓力荷爾蒙嘅變化啦。咁所以首先佢係由減壓開始嘅，即係音樂治療第一步一定係放鬆、舒緩、減壓先，然後身體個神經系統、交感副交感神經系統先得到平衡咯。 你呢個 interesting 喎，因為咧嗱，我哋平時咧認識嘅音樂治療咧就係咧啊，我哋同個 client 啦去玩一啲嘅音樂。或者透過音樂幫他釋放他的情緒，令到他可以將內在的鬱結可以抒發出來，又或者是透過音樂他們可以有個溝通，跟自己溝通或者跟其他人溝通有互動。而你這個的音樂共振治療是完全是另外一樣東西， 你可以這樣說。所以如果用樂器、歌唱、節拍、韻律都是現在很盛行的音樂治療、音樂治療師我們要很多的音樂訓練、心理學的訓練，但是做這一套共振音樂呢，它就是治療的音樂， 所以音樂治療和治療的音樂它是 music 來的，但它有一個 therapeutic 的那個效果。當然在當今的醫學界要用到治療這個字就要很小心的，但這個是它的名稱來的，它就叫做 Medical Resonance Therapy Music， 即其實它是容許它真的作為治療使用的。 因為它在譬如在德國呢，它是放在醫院用的，它在藥房那裡買的。 哦， 是啊，在藥房的藥來的，他們叫做藥，不過不用用口食，用耳仔，用身體的氣場去吸收的。 好好玩的，我看到呢，他那些的處方啊，這裡呢有啲資料啊 ，Jamie 俾我咧，就係、是、咧常用嘅音樂處方，即係我哋嗰啲開藥啲藥方，咁包括咩咧？即係 RRR931咧就係放放鬆啦 ，RRR106就係放睡眠失調啦，跟住 RRR951就係放呢個煩惱、憂傷、害怕啦，即係好好玩嘅。佢有內分泌失調啊、頭痛啊，跟住誒呢個係嗱 呢個就係啦， 藥房嘅 翻物事，佢喺藥房度賣嘅，所以我哋好希望喺香港咧，即係終有一天，好嘛？我哋會見到。 走水貨， 走水貨。我哋其實而家喺個別嘅， 唔會俾人拉呢啲。 喺個別嘅醫院已經有，係 咪啊？ 係啊，已經開始用緊。 即係喺德國嘅醫院，其實 香港嘅醫院其實個別，譬如我哋捐咗啲音樂去播到醫院啦。咁其實有個別嘅醫生啦，大埔醫院嘅嚇有一位馬醫生啦，都用我哋嘅音樂去幫到好多人。咁我其實都喺好多嘅醫護界啦，喺醫院咧做好多嘅訓練，就等其實第一 part 就幫咗。醫護人員減壓先，他們都很忙很辛苦，跟住再幫病人，譬如止痛啦、舒緩緊張啦、降血壓啦等等，這些都 是音樂會有即明顯的效果。 我想聽眾會立刻有一個疑惑，就是哇，是不是真的有效的？你不用吃落肚的，是不是placebo 嚟噶咋，即系安慰剂效应嚟噶咁样。 系嗱，我成日咧啲人都 即系问呢啲问题嘅。 啲人成日问我吓咁快嘅，我真系冇痛咯，头痛入到嚟。咁跟住我俾啲音乐佢听，诶系真系松啲。嗱，我举一个例啊，我有一次就喺新心灵，我哋咪有个博览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喺城大，咁嗰日都个场都百几二百人啦。系。咁我就。揀了一些音樂播，其中我播了這隻，這隻呢叫做103免疫荷爾蒙。我其實呢先就播減壓，俾啲人放鬆啦。我就通常問翻，好舒服啊，咁啊，咁啊，正常啦。跟住咧，我就再播呢一隻免疫荷爾蒙。咁其實呢只碟咧就唔係幾好聽嘅，即係佢嗰啲音頻即係苦口良藥啊，即係佢嗰啲音係咁啊，即係咁樣聲嘅。 OK， 咁。跟住咁啊點咧？我其實都不以為意咁啊，問大家咁啊點啊咁。咁跟住咧，後來有個女仔話翻俾我知， okay. 原來咧佢咧其實幾個禮拜前咧，佢嗰啲 period 啊，就已經即係唔係好順。咁啊諗住睇婦科醫生噶啦。咁啊，但係因為放假啊嘛，嗰幾日 Easter， 咁啊冇睇到。嗰日咧，我咁啱播到呢只碟嘅時候，其實我播咗三分鐘噶咋，佢就感覺到身體有啲嘢 流緊出嚟 啦。咁跟住，再去嚇即系 washroom 證實下，哎呀係。咁啊，佢就猛同啲朋友講，佢話：哇，就係嗰一陣時聽緊荷爾蒙音樂，佢個月經就通翻。咁啲人就話你心理作用啫， 係咯，即係都可能 心理作用 啫， 係。咁但係咧，佢自己好知道裏邊誒冇咁啱嘅，咁啱係嗰。三分鐘內發生，所以其實點解佢做到呢？佢其實係好 logic 嘅，好醫學嘅，因為佢個頻率嘅設計就係入去我哋嘅荷爾蒙系統，啟動佢嗰個能量。你諗下，其實音頻入到去我哋嘅耳仔，係入到大腦，大腦入到去我哋嘅神經系統咧，其實嗰個作用嗰個頻道係好強嘅。 係， 你唔好以為佢係音樂啫，唔係嘅。如果佢教得啱，佢係共振嘛 ，resonance 嘛，個能量係一下子升大嘅時候咧，哦，身體係起反應。咁所以佢哦，原來係咁。咁我哋呢啲即係呢啲例子已經見唔少噶啦。 其實咧，我有個疑惑咧，佢其實同而家嘅量子物理學有冇關係咧？因為譬如話。聽聞啊嚇，即係以量子物理學去睇咧，就係我哋身體所有嘅嘢都係以一個頻率去組成噶嘛， 係咪 ？Life is vibration。 係咯係咯，咁所以係咪就係因為音樂佢哋嘅頻率容易去到令到同我哋所有嘅東西嘅頻率相對？我唔知道我就咁估嘅啫嚇，即係個 logic 嚟嘅啫嚇。係。咁所以 that's why 令到佢可以用音樂呢個嘅頻率嘅震動，令到佢可以產生一種嘅震動，然之後相對應產即係共鳴個 vibration 諸如此類咁嘅東西。 係啊，因為佢其實你講得啱。 啱，佢係量子物理學裏邊最核心，就話每樣嘢都係一個振頻，一個振盪嘛 ，string theory 喺度振盪。咁所以佢又係振盪，你嘅器官裏邊有各樣不同嘅振盪。咁只要佢計啱條數，揾到你個頻率，佢同佢共振。所以個 keyword 最緊要係同佢有冇共鳴，有冇共振。有共振就有反應，如果冇共振就 OK， 咪音樂幾好聽咁樣咯。咁所以佢點解叫 resonance 嘅 music？ 因為嚟自佢計數計嘅共振。咁佢呢度寫噶，佢其實係 mathematical principle， 佢係數學工程式計出嚟噶。 哇，好深喎、啊！ 真係用數學計出嚟嘅，因為每一個波動、每一個韻律有佢天然和諧嘅節拍。咁佢亦都話係 harmony laws of nature， 佢、 okay. 係用和諧嘅韻律同身體去協調共鳴，引發身體個和諧嘅反應。咁佢就自我調節啦。咁呢個真係係自然療法到不得了噶啦，即係靠你自己去平衡咯。 哇！好，我覺得好震撼。我覺得今日聽到呢一個嘅消息咧，即係平時 好開心啊！真係原來有啲咁嘅嘢幫到我啊嘛。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可以做到嘅效果有幾大噶？ 係咁咧，我哋通常都會譬如即時，佢有即時嘅效用嘅。 係 咁就頭，譬如我哋聽，譬如我一般試聽。十分鐘、廿分鐘、三十分鐘，身體已經係快速減低自己嘅平日嗰個高頻嘅腦波啦、嗯，所以佢第一步調整咗個腦電波先，減慢放鬆。咁入到去咧，就調咩？調我哋嘅交感副交感神經系統啦。所以點解佢嘅血壓啊、心跳、脈搏佢都得以平穩？因為佢亦都設計到進一步入去我哋嘅交感副交感神經系統。咁跟住仲有啲咩咧？當我哋交感副交感平衡嘅時候，自然身體好多嘢會和諧啦。咁呢個就喺西方醫學嘅理解，就以神經系統腦波去做嘢。 OK。 咁跟住仲可以點咧？佢有另一個系列都係 Peter Huebner 嘅系列，佢係調十二經絡。十二經絡有十二隻音樂，你有邊度腎虛咁，你咪聽神經咯。 咁我唔使睇中醫。 咁又配合啦，配合啦，係咪物質同能量成日都要配合嘅 ？OK OK。 咁肝濕脾肺腎咁多，係咪你咪揾翻自己嘅頻率去配咯？譬如我自己咧，我前嗰輪我咪好忙嘅，我要搞晚宴，哇！做到咧真係好夜瞓， 係嘛？ 咁點咧瞓唔到，唯有瞓嘅時候用音頻去保養翻，即係變咗我就算瞓好少，但係我喺頻率能量上我都補充翻，即係食翻啲補品，不過係頻率嘅補品。 OK， interesting， 會唔會有啲可以播到俾我哋聽眾聽？ 是啊，嗱，我哋试下咧播一只我哋都好常用嘅音乐啊，好嘛？因为香港人都压力都大啊嘛，系咪？自己知与唔知之间都系有好多压力噶啦。咁咧，其实我哋佢系一个 CD 嘅形式啦，咁我哋可以其实上翻网都可以播到。嗱，我哋试下听啦。呢只系932， 932减压嘅。OK。其实佢做嘅效果系点样样嘅咧？ 好，佢系平衡交感副交感。我哋通常听嘅时候咧，双脚着地，个人咧我哋好放松，系啦，平静咁样就得噶啦，眯埋眼。啊，观众都可以试下听嘅喎。你净系集中喺你自己嘅呼吸。由头壳顶慢慢放松，眉心放松，膊头放松，我哋初步试听一下先啦，系咪？ 好有趣啊！嗱，头先我一路听嘅时候咧， 咁我一個比較敏感嘅人嚟嘅，我發覺咧佢一開始咧係搞咗我個左腦，咁個左腦就係我哋嘅 logical thinking 嚇，即係佢要令到你咧係你嘅邏輯思維咧要完全放開咗先嘅嚇，咁跟住就去到你新嘅心輪嘅部分啊，或者係其他嘅部分咁樣係。但佢又同嗰啲放鬆音樂咧好唔同嘅喎，佢唔係嗰啲咧好鬼療愈系嘅 friend 嚟嘅，即係有啲好好温柔啊、滴水聲啊嗰啲好療愈嗰啲，即係所謂叫療愈音樂啦嚇。即係當然佢哋唔同呢一個係唔係 scientific background， 咁而佢嗰個嘅音頻亦都係同我哋平時聽開嘅好唔同。 係啊，我哋俾個名佢咧，啲人會覺得咧似係似唔似係宇宙漫遊太空咁樣 啊？有啲似， 好似喺太空館嗰啲雲遊、漫遊音樂。咁佢其實係佢成個系列咧都叫做微宇宙共振音樂。 微宇宙共振音樂，細微嘅宇宙嘅咁嘅意思。 咁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小宇宙，同呢個大自然嘅大宇宙融合。咁如果嗰啲譬如我哋平日聽嘅放鬆音樂係嗰啲風聲、鳥聲，好舒服啦，滴水聲。咁呢啲叫地球音樂的話咧，呢、這個你可以叫佢做宇宙嘅音樂。 哦，再大啲咁啊！ 係非常之廣闊。咁我自己咧成日都聽呢個音樂嘅。咁我有一個咩反應呢，經常都是的，十年前到現在仍然都是。 是 就是怎樣呢，因為我經常都要講嘢，即是講講座要講嘢啦，訪問啦，見客人諮詢要講嘢啦，我其實那個樂呢，這個輪喉輪和個下樂其實我很累的。那我呢聽的時候呢，當你很放鬆的時候，四平八正，譬如在張床上，我那個樂骨下巴呢自己會動的。 哦，是啊， 這樣。 哦， 因為呢啲音頻入到去我個大腦邊度緊張，其實佢幫我鬆緊，幫我 massage 緊，即係其實音頻嘅 massage，不過喺個大腦裏邊發生。咁我佢會喐喐完一輪，即係喐好多分鐘喎。有陣時睇下我幾攰咯。咁跟住啦，佢自己要停嘅時候咧，佢就停咗。跟住你就覺得好鬆好舒服，係啦，成個人好似 reset 一次個身體咁。 Yeah, 所以不同人有不同的反應，其實就是什麼，我們的大腦、神經系統而已，我們看第九張 圖, 張圖、 我們的大腦呢有十二對腦神經、去了眼、耳、口、鼻，剛好我下顎累，它就動我這一組的肌肉、 okay. 怎樣動到，它透過神經的鬆緊牽拉、來到鬆我的顎骨、還有頸椎，譬如我們經常都頸緊膊痛，很多時候我播音樂呢，好多嘅反應就係、哇，條頸鬆咗喎、我通常實問佢鬆咗幾多啊？係 嘛？ 咁有啲三成至七成不等。 OK， 睇下佢聽嘅時候，佢自己個狀態有幾放鬆，同埋腸胃蠕動啊。譬如咧，我試過好多年前做一個 case， 咁我又係播音樂啦，成日都經常試播六分鐘到啦。 OK， 咁咧我刪音樂嘅時候咧，佢話：你做乜刪機啊？咁我話試播啊嘛，我話咩事啊？佢話：我頭先一路播嘅時候，啲腸咧係咁蠕動喺度喐，喺度喐，喺度喐，因為佢便秘嘅。佢聽住個音樂咧，啲腸識喐啦。跟住我一停咗音樂咧，個腸就停咗喺度，即係佢 feel 到嘅。 OK， 咁所以係好多唔同嘅人咧，有好多 feedback 俾我嘅。 哦，咁頭先咧可能就真係話啦，咁俾我聽咧，我平時諗嘢諗得多，係、 你嘅左右腦佢先幫你平衡，所以人反應唔同嘅。 哦，有趣有趣。 個音樂落去，個個 case 不同。通常佢一有反應先嘅地方咧，通常都係佢平日比較攰啦，比較疲勞啦，比較 blockage 阻塞嘅地方，所以一定問嘅。有啲聽到哇心跳加速，咁你平日梗係好緊張嘅人咧， 係 咪？即係佢唔同人，佢會即係好似一個detection 噶嘛，佢會偵測到你邊度 而且係即刻產生反應嘅。哇！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就已經係聽到好多從來都冇聽過嘅東西啊！咁啊，翻到嚟我哋嚟個 break 先，跟住翻嚟 Jamie 再同我哋講解再多啲嚇。 好啊！